yours. The laughter is all mine. 出生在丛林里，夜梦的看，世界在深水中，一生一恶。四十万站起来，重塑这场战争的碉堡。萨满对战士说，一切为守住这座城。 Yeah.